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44集，林妙妙心里几乎笑岔了气儿，从那雄壮的身影背后探出个脑袋，真诚地笑道：“ 哎，多谢这位大哥，您误会了，我们一起的，他跟我玩呢。”“ 真的？”“ 真的。” 素不相识的侠义大哥拎起那把沉重的剑，安慰地拍了拍他，一步三回头，每回一次头就要指着木生的鼻子骂一句：“ 你给我小心点，一看你就一肚子坏水，休在长安撒野，再让我看见一次，打断你的狗腿。” 木生面无表情地目送那凶猛的抨击远去，将目光转向站在一旁憋笑憋得直发抖的林妙妙。他脸上十分严肃，杏子眼里写满了无辜。“ 真没想到，长安百姓实在是太热情了。” 木生的脸色变了又变，咬牙转身：“ 不早了，走啊。” 这人从来不是个软柿子，找到机会就要反将一军，目的不明，捉摸不透，偏偏刀枪不入，还是再容留在身边观察观察。身后的少女紫藤色裙摆一旋，犹如木槿花揉开了花瓣，油渍喋喋不休。“ 哎，对了，倘若我泄露你的秘密，你大可以将我的秘密说得众人皆知呗。”“哎，你走那么快做什么？” 大起灵塔，广至天宫，兴善寺一片殿宇连绵，画拱成云，丹炉捧日，白玉栏杆重叠而上，碧瓦飞蒙，在参天古树的掩映下连绵一片。赵太妃的马车停在寺前，两个浅红如裙的宫婢扶她下了车。太妃年已40，但保养得相当精致，瓜子儿脸上缀着妩媚的一双眼，仅眼角有些皱纹，薄唇若有若无的勾起，年轻时候一定是位妙人。这位先帝曾经的宠妃，一身绛紫，辅以鲜亮的秋叶黄饰纹，贵气里刻意带了一丝年轻的色彩。他削减了贵重头饰，头上只别了一只素钗，临下马车，似乎想起了什么，将手上的镂金护甲也捋下来，顺手交给了宫婢。后面紧跟着又来了一辆马车，宫女佩云先跳下车来，伸手去扶车里的端阳帝姬。李松敏生得很像赵太妃，一双眼睛大而水灵，但身为公主之尊，无需讨好他人，她比母亲要更自信，神态里总是带着一股漫不经心的骄横。赵太妃远远等着女儿过来，一见她彩衣华裙不紧不慢的模样，眉头蹙了起来。“ 佩云，怎么给帝姬选衣裳的？” 佩云吓了一跳，回头去逆端阳的神色。帝姬撒着娇挽住了赵太妃的手臂：“ 母妃，是我选的裙子，今日天气好，适合出来踏青啊。”“ 松敏，都说了多少次了，佛祖面前你姿态要放低一些。” 他顿了顿，见到端阳精神不济的慵懒模样，摸了摸他的眼皮，心疼道：“ 又做梦了。” 他回过头去寻觅着，瞥见远山脚下柳拂衣伫立的身影，面色稍霁，扶着端阳的手压低声音：“ 母妃已经找到了解决办法，多半是从前咱们心不成，才让神明怪罪下来。这回母妃捐了300斤香油钱，亲自磕头赔罪，你肯定不会再做噩梦了。” 端阳满脸的不赞同，想争辩什么，最后还是颓然放弃了。他顺着母亲若有若无的视线看去，碧蓝的天空之下，远山叠翠，那里似乎立着一个年轻男人的身影。他脊背挺拔，衣袖和披散的黑发随风摇摆，那身影宛如谪仙。他还想要好奇地看两眼， 转眼已经走到了正殿门口，被赵太妃拉着进去。一股浓郁的檀香扑面而来，门在他身后缓缓掩上。赵太妃微微侧过身，半张脸落在了阴影中。都在门口等着。宫婢们恭敬地垂袖，分两列守在门前。烈日已经西斜，偶有一阵风吹来，寺中遮天蔽日的松柏轻轻抖动，发出波涛般的响声。巍峨的殿宇在一片柔软中岿然不动。树下细碎的光影洒落在柳拂衣脸上，他用好听的声音低声吟诵：轻轻一剑松，一指在莲宫。木摇的声音如玉石撞击，清冽动听。显似前朝雨，秋声半夜风。他闻声回过头来，冲他微微一笑： 阿姐什么时候学了这首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 木生微眯眼睛，习惯性地打破了这种和谐温馨的画面。木瑶又好气又好笑地朝着前面抬了抬下巴： 现学的。 木生扭过头去，果然见到不远处的树木掩映的墙壁上，不知被哪个张扬自肆的文士以苍劲的笔触题了一首诗。林妙妙低笑一声，被木生一记眼刀吓得缩在了柳拂衣身后，探出个脑袋，见木生一张青春鲜活的脸上满是阴沉，心里忍不住偷偷的笑。 日常观看免费修罗场，生活真精彩。 瑶儿，你可有感知到妖气？ 柳拂衣把玩着那小巧玲珑的九玄收妖塔，露出沉思的神色。 没有啊，不过我想帝姬不会无缘无故被梦魇缠绕，只是现在赵太妃不许我们直接插手，查起来束手束脚，实在为难。 柳拂衣劝道：你想啊，家丑尚不外扬，何况是皇家秘辛呢？ 木生眺望着层叠栏杆上巍峨的皇家寺院，错落的朱漆柱外站着两排训练有素的锦衣宫婢，他忽然冷笑一声： 哼，马上他便不得不求着我们接受这皇家秘辛了。 信女赵沁如带着女儿李松敏来了。 紫色裙摆拖在地上，赵太妃合拢的手掌微有些颤抖，她的声音越来越低，几乎像是在自言自语： 既说我诞下个神女，应该福泽不尽才对，为何反将困厄？ 莲花宝座之上，一座巨大的金身接引佛像以某个轻微的角度向下倾斜，和蔼地微笑着俯视着芸芸众生。跪在大殿中的端阳不敢抬头，只觉那栩栩如生的神像仿佛一团金光四射的云压在他头顶。他惶惶不安，一旁的赵太妃却闭着眼跪伏在那里，口中念念有词： 信女已按指令将全部身家尽数上供，求佛祖保佑我儿身体康健，不再被噩梦缠绕。早年的因果应在我身上便是，那些恶毒之人…… 他脑中轰然闪过许多画面，紧闭的双眼猛地睁开，闪出一抹决绝的光： 统统入地狱，不得超生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